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42集。每一个都不好惹。秦冉捏着茶杯的手也微微发紧。徐家这些年一直要在 M 州立足，前段时间还特地让他跟徐瑶光一起去 M 州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没道理的。徐家在研究院如日中天，徐老明明知道他对研究院不太感兴趣，还非要把他送到继承人的位置。他跟程俊在思考这些问题，门外程木跟程金已经把程土带回来了。 老大。 程土一把络腮胡，直接往里面走，目光一扫停留在秦冉跟程俊身上，显然十分激动。秦冉抬头看了一眼程土，程土来了，那巨鳄估计也不会太远。 秦小姐。 看到秦冉，程土又拱了拱手，十分尊敬地开口。秦冉本来想跟程土聊几句巨鳄的事，但因为跟程俊聊的内容，他此时也没有心情询问程土，只是起身同程土打了个招呼就往楼上走。 老大，秦小姐她没事吧？ 程土是个大老粗，他大大咧咧的性格也顿了下，看着楼梯上秦冉的背影略微思索。程俊知道秦冉现在的心情很复杂，他摇头。 你那里情况怎么样？ 京城现在的局势我还能把控，但是…… 程土皱了皱眉，略有些迟疑。 当我来的路上发现巨鳄的踪迹，129要是参与进来，那就复杂了。 129的五个元老每一个都不好惹，要是真的参与进来，那就真的是一场混战。 你们说长宁他在想什么呀？他的大本营 F 州他不待着，来京城凑什么热闹？ 程火这个暴脾气忍不住了。 主要看他们参不参与，129就交给我来查，要是能有129的端口，我肯定能查出来些什么。 程土，你跟巨鳄交手了这么多年，你觉得他有可能会同我们合作吗？ 程水看了程火一眼，没说话，只是转向程土。毕竟同其他势力相比，程土至少跟巨鳄有交情。 不知道，可能性不大，不过他应该不会跟任何一个人合作。 程俊手指搭在桌子上，没接话，只是淡淡开口。 按计划行事。 是。 其他五个人颔首。楼上，秦冉打开自己电脑的抽屉，从里面拿出来他的厚重的黑色触屏手机。手机刚被他拿出来就自动解锁了。四维虚拟搜索引擎，把源代码输入到我的电脑。秦冉一手把手机随意地放到一边，一手打开了电脑。黑色厚重的手机非常欢快地嗡了一声。不到一秒，秦冉的电脑就收到了一份源代码。秦冉暂时撇开外公、秦家还有徐家的事，暂且先把这份代码研究好。他心里清楚，程俊的猜测 80% 没有错。若是这样，他外公外婆欠秦家的就太多太多了。秦冉抿唇，指尖不断地在键盘上敲着，开始研究这些源代码。这手机自他出生就在他手中，秦冉也不知道是什么，陈淑兰只说是外公留给他的。发现手机不正常是他第一次跟宁晴冷战的时候。那天他一个人坐在楼梯上，手机自行亮了，后面就出现了虚拟投影还有一些代码。秦冉最开始对电脑的兴趣实际上是来源于这个似乎是成了精的手机，从来没有给他充过电，但他却源源不断。秦冉一点点模拟代码，照这样的速度估计还要一段时间才能把这些传给陆之行。 好半晌，他兜里的手机响了一声。秦冉拿出来一看，正是魏大师。他一愣，怎么会这个时候联系他？喂，老师。秦冉一手把耳机塞到耳朵里，另一只手敲着键盘没有停下。那边的魏大师听到秦冉的声音，顿了一下，才似乎是笑着开口道： 冉冉，你没事吧？ 秦冉这个时候正专心研究代码呢，没有听出魏大师口中的异样。他挑眉：我能有什么事啊？ 没，只是听说了程家的事。 魏大师点头： 你没事就好，要有什么事啊，记得直接跟我说。 好。秦冉点头，两人又说了几句京城最近发生的事，才挂断电话。M 州，魏大师这边，汪子峰看向魏大师： 老师啊，你不是说让师姐来 M 协吗？还想让她震一震你手底下那群学生们。 听完，魏大师摇头，他侧身： 京城似乎有事情发生。 师姐不会有事吧？ 汪子峰一愣，魏大师说的有事肯定不是什么简单的事。 你师姐明天就会来 M 州。 魏大师拧眉，他拿出手机给马斯家族那边打了个电话。议事，秦冉从床上爬起来就接到了徐管家的电话。他的声音跟以往没有什么不同，只是略带焦急。 秦小姐，您能不能同少爷再去 M 州一趟？老爷这边实在没有办法了，不然我也不会舔着老脸求你。 M 州。秦冉下楼走到餐桌边顿了下，程俊把牛奶推到他这边，听到他的声音也看向他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